光，我断失去了的声音。落日远去仍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，风雨思念置身梦里总会有唏嘘。如果他朝此生都可与你，哪管生命是无奈。过去你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，就像隔世影期望重拾冬天的一切。此世短暂转身播歌消失了的空间，只求我一望，让爱火永远地光烧。青春请你归来，再伴我一回，两话也不讲半句，此刻生命在凝聚。断失去了的声音，落日远去仍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，风雨思念置身梦里总会有唏嘘。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.